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95集《黑客联盟编程》。外面，折回来拿东西的廖高昂声音发紧，他走进来，把他手上的电压表拿到一边，眉头拧起。 你在干嘛？ 秦染头往后仰了仰，他手指捏得有些紧，因为皮肤白，能够看到暴起的青色血管。门外，左秋荣也穿了长服，身上套着黑色的大衣。他走进来，连忙开口： 廖院士，是我让他整理实验室的。 以后这里面的实验不用他整理。 廖高昂收回目光，面无表情地开口。他性格孤僻，研究的内容都是研究院的机密，这次突然抽中了一个新学员，别说他，连左秋荣跟叶师兄都没有想到。左秋荣点头。廖高昂的时间有严格规定，作息严谨的像是机器人。抬手看了看腕表上的时间，廖高昂直接出门吃饭。左秋荣跟叶师兄连忙跟上。叶师兄脚步顿了顿，然后回头安慰秦然： 你刚进实验室，很多东西不懂，廖院士就是这样的个性，我一开始来实验室时也是这样的。他的研究很重要，所以他东西一向不让别人碰。你先背完手册，再熟悉一下实验室，等过一个月手熟了就好了。 秦然面无表情地拿着围巾出门。物理实验室大门外，程俊的车停在不远处，他应该从车上下来很久了，正靠着车头坐着，身影修长，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随意地撑着车头。物理实验室是门禁式的，来往的人不多。余光看到门外又走出来一个人，程俊抬了抬头，看过去，正是秦闪。外面路灯昏黄，看不太清楚他的眉眼，只是能够感觉到他身上气压很低。程俊挑眉，他站直，等人走到面前了，张开手把人抱了个满怀。 有事？ 他也是下午才知道秦冉今天进了实验室的。实验室他也去过一段时间，不过那时候跟他的情况不一样，整个医学实验室都是程家的，他进去直接分配了一个实验室，任由他折腾。不过秦冉的情况不一样，程俊不动声色地想着秦冉之前跟他提过的廖院士。程俊眯了眯眼，准备让人查查那位廖院士的资料。没事，回去吧。秦冉手抓着他的衣服，头磕在他身上，大概冷静了五分钟才抬起头。停栏，程温如跟程老爷子都在，厨师今天是按秦冉放学的点做好了饭，只是秦冉一直没有回来，就没有开饭。程木让程老爷子两人先吃，两人也没想先吃，一直等到七点半秦冉回来才开饭。 冉冉，你今天是去实验室了？ 程温如拿着筷子看向秦冉。程俊抬头瞥程温如一眼，声音不冷不淡的： 是在实验室，我一个小时前不是跟你提过？ 程温如忍住朝程俊翻白眼的冲动说： 不是，我是想要问冉冉跟的哪个老师。 说着他又看向秦冉，笑眯眯的，雍容的脸上一派和煦。这次又是程俊慢悠悠地回他： 廖高昂院士是研究院的特级研究员，还有其他疑问吗？ 程温如心想： 我他妈问的是你吗？ 他心里默念了十遍赤字。 竟然还是个特级研究员。 程老爷子也诧异地抬眸，他想了想： 第一院 好像就六个特级研究员，都能被你遇到，运气果然好啊。 程管家在一边提醒， 老爷，第一院是五个特级研究员， 不是六。 程老爷子一愣，然后又想起了什么，点点头看向秦冉，眉眼微扬。 冉冉，好好表现，那个廖院士一定会收你为徒的。 一般特级研究员不是随随便便就收关门弟子的，他们手里还掌控着一部分机密内容。不过此时程管家也没敢乱诽谤程老爷子，毕竟他也觉得以秦冉的资质，就算拜个特级研究员做老师也不会让人太惊讶的。程俊指尖捏着筷子，青眸抬了抬，漫不经心地看着程老爷子问， 爸，菜不好吃吗？ 程老爷子一愣， 嗯，好吃。 程俊收回目光，懒散地回道， 哦。 在场坐着的除了程木，哪个没有脑子？没有一分钟就反应过来，程俊这是嫌程老爷子话多呢。继程温如到程老爷子被对之后，一个人都不敢说话了。吃完饭，收碗的厨师连看都不敢看程俊一眼。 冉冉， 大家吃完饭，程老爷子也没有走，就捧着一杯茶坐到秦冉对面的沙发上。秦冉抱着抱枕，头搁在抱枕上，拿着手机点开微信，闻言抬头，青艳的眸子看向程老爷子。程老爷子低头抿了一口茶，又轻咳了一声。 你考核完了，还忙不忙啊？ 还行吧。秦冉换了个姿势，程老爷子点了点头，又沉默了。站在一边的程管家抽了抽嘴角，然后看向程温如， 大小姐，您预定好的衣服已经送回老宅了。 程温如去楼下观赏完了程木的大屏幕，此时刚刚上来，闻言朝这边看过来，眼眸眯了眯。 什么衣服？ 就是下个星期老爷子生日，您回来要穿的衣服呀。 程管家恭敬地回答。程温如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。 我知道了，爸。礼物我也准备好了，不过你有什么想要的也可以提前告诉我。 程老爷子看他一眼，摆手，似乎不太在意的说道， 哎，准备什么礼物啊，就一个小生日，也不是什么大寿，没必要。 秦冉漫不经心地戳开了陆之行的头像，听到几人的对话，他抬了抬头， 冉冉，那天家里就几个人，还有熟悉的堂主。 程温如往秦冉这边走，一边笑一边说道， 都是一家人，你要不要去我们家玩？我们家还保留着以前的建筑。 秦冉眼眸眯了眯，似乎还在想着什么，一时间没有什么反应。程老爷子故作淡定地喝茶，大概有两分钟，秦冉才想好了，他抬头眉眼轻然， 我看情况。 没有答应，但也没有拒绝，看来还是可以商量的。好情况，比程老爷子心里预想的要好得多。毕竟之前过节的时候他邀请过一回，秦冉想也不想就拒绝了。又端着茶杯坐了一会儿，程老爷子才背着手离开这里。秦冉还坐在沙发上，跟陆之行发消息， 你之前书架上的黑书还在吗？ 邻居陆之行回他。 嗯。 秦冉眯眼回想了一下，然后按着手机又回道， 凌晨电脑店第二列书架第四层第六本书。 过了几分钟，对面回了消息， 嗯，说过很多遍，那不叫黑书，那是黑客联盟编程。 秦冉眯着眼睛看着最后一行字，沉默了一下，那确实是本黑书， 黑色的封面，几条僵硬的白色横竖线条就是装饰，然后就是几个不规整的白色的英文字母 Black。听陆之行说，还是几个黑客特别研究出来的，他们自认为的挺高大上的封面。行吧，黑客联盟编程就黑客联盟编程吧。他打字回。还有吗？手机那头的陆之行推了一下眼睛，面无表情地在键盘上敲着字。 那本还在宁海这，我可以给你拿本新的，需要几天时间。 又过了几天，星期五，秦然满课，下午上完课，他就收到了徐校长发给他的消息。秦然想了想，应该是徐校长给他布置的实验任务，就拿着背包去见徐校长。与此同时，物理实验室 B317， 叶师兄拿着一堆文件匆匆走进来，整理了一下。 昨天那小师妹整理数据挺快的。 叶师兄把文件递给廖院士，忽然想起来一件事，他看向左秋荣。 哎，今天一天都没有看到小师妹啊。 左秋荣把变压器收好，回去看自己的论文。闻言，他抬了抬头，看了一眼门外，摇头，不太在意地说道： 可能接受不了落差吧。 能考到京大物理系的学生都不一般，尤其是其中能够考到实验室的，更是天之骄子。但实验室哪个是无名之辈呢？在这儿，除了正式的研究员，谁有资本骄傲呢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